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欢迎大家回来浩浩汤汤第二节。好了， 咁頭先講咗汽車啦，咁我哋想帶出個 point 就係嗰個設計上有一啲當時嘅一啲局限啦。咁其實如果你睇返三四十年代都有一啲跑車都係圓卜卜嘅，咁係咪因為佢做唔到呢？咁其實應該係咁講，喺六七十年代嘅時候，因為大家對於個經濟嘅概念比較成熟呢，有啲嘢好貴嘅做法呢冇人再做。反而三四十年代嗰啲以前啲人唔係咁理解個經濟概念呢，佢就反而會去做。咁所以你會發覺而家今天我哋見到嗰啲圓卜卜嘅嘢呢，好多時係因為個技術 advance 咗，咁而個經濟普及咗，經濟問題解決到，咁佢所以可以做得到出嚟。咁喺 Star Wars 嗰度呢，你會留意呢，深水清嘅朋友就係喺前嗰三集，即舊轉嗰三集呢，其實啲設計係比較硬掘掘啲嘅，同埋都係 military 一啲嘅。新嗰三集嗰啲設計呢比較滑捋捋啲嘅，流線型啲嘅，因為理論上係 prequel 前傳呢就應該復古啲嘛。咁佢就攞咗個概念，就係好似我哋原本70年代嘅復古版呢，就攞咗30年代啊20年代嗰啲嚟到做一個藍本咁嚟到做考慮啦。咁不如我哋睇睇下一張圖啦。啊，呢架呢其實係架坦克車嚟嘅，唔使講大家見到啦，係英國嘅 Chieftain。應該係大概60年代尾70年代初到呢就投產係服役嘅，咁係當時英國最 suppose 係佢最主力嘅坦克啦。咁點解會搵呢一張相呢？除咗佢係都係70年代嗰個期間嘅一個代表之外，一個 icon 之外呢，就係你可以睇到佢嗰陣時嗰個 aesthetics 呢，全部都係一個 machine aesthetics， 將啲嘢呢掛曬喺外面嘅。咁我哋建築師就好清楚，有一個建築好出名嘅就係巴黎嘅蓬比杜中心啦，又係將啲風火水電啊所有嗰啲機械嘢掛曬喺外面嘅。咁你睇呢個坦克車呢個 Chieftain 呢，你見到佢嗰啲譬如照明彈啊，或者佢嗰啲輔助性嘅嘢呢，佢全部掛曬喺個 turret 嗰個炮塔嗰個側邊嗰度嘅。咁呢種 aesthetics 呢，其實除咗佢係有功能上嘅需要之外呢，其實都仲有一種幾有趣嘅嘅 reference 嘅。我哋睇下一張相。我哋睇下一張相。嗱，呢架呢就大家清楚啦， F-14 Tomcat 就曾都係美國空軍嘅一個好 iconic 嘅飛機啦。咁呢架飛機最出名嗰樣嘢係咩呀？ Elvin 你頭先都講過。 呢架飛機最革命性嘅呢，就係佢兩隻翼呢可以收埋。即係本來可以即係擘到好大，咁佢最主要原因呢就係喺航空母艦呢，因為要即係放喺下面個機庫嗰度㗎嘛，咁呢就個翼太個個 span 太闊呢，佢入唔到㗎，咁所以佢就接埋咗，然後呢就喺嗰啲升降台度可以升上嚟，然後再擘返開先起飛咁樣。 同埋佢去到某一個速度嘅時候，佢就會收返埋嗰對翼，就減嗰個風阻呢樣嘢啦。咁呢個設計嗰陣時係好革命性啦，咁亦都係好 iconic 嘅。我記得嗰陣時超時空要塞嗰個卡通片嗰裏面嗰個主角嗰架嗰個機械人呢都係 based on 呢個 F-14， 連嗰個Enterprise 嗰個骷髏骨頭嗰個 logo 佢都照抄埋嘅。咁但係呢個啲翼可以喐得，即係呢一樣嘢呢，深水清嘅朋友又諗到啦，咁 Star Wars 裏面都有一架嘢係喐得嘅。咁我哋睇下一張喎。頭先我講過啦，架 Chieftain 嗰個坦克同佢同期嘅呢係1972年發射嘅航者號太空船啦。咁呢個係real science， 呢個係真係真嘅科學啦。但係佢哋開始發覺原來喺太空度航行嘅 space probe 呢係其實唔需要流線型，因為冇風阻嘛。咁你鍾意整到佢幾古靈精怪型呢都得嘅。 掛曬啲嘢出面 掛曬啲嘢出面都得嘅。同埋呢 兜口兜面有個雷達向前呢都行得嘅。咁呢樣嘢其實係有一種好 subversive， 即係同一般我哋一般人嘅理解有啲唔同。即係如果你架車嘅車頂整個雷達向前嘅話呢，你一開車嘅話包保你個雷達就嘭一聲飛咗去㗎嘛。咁但係喺太空係冇呢樣嘢嘅，因為佢冇封咗嘛。咁所以呢就開始有呢啲咁樣係我哋平常唔係好覺嘅，即係唔係好見到嘅 aesthetics 嘅一啲possibility 嘅可能性容許咗啦。下一張，下一張唔該。嗱，呢個咧就係蘇聯當時嘅蘇聯啦，去金星探測嘅 Venera 太空船。咁你見到佢咧，都係成件嘢咧，都係似係一個壇罐咁嘅 shape 嘅。佢完全佢 aesthetics 咧就唔係話咩流線型啊，唔係啲乜嘢嘢，而係根本佢係功能上 driven， 佢係一個因為佢嘅壓力好大嘅金星，所以咧佢最能夠頂得順嘅壓力就係一個 spherical 一個波咁嘅型，咁佢就整咗一隻咁樣嘅壇罐型嘅太空船。咁所以亦都某程度上講話，如果你去設計完全係天馬行空去想像 Star Wars 呢個我哋叫 Star Wars Universe 啦，裏面嘅一啲spacecraft 或者一啲太空船或者咩嘅話呢，你其實個活動空間，你個想像空間係好大的。再落下一張，連續幾張都係堅嘢嚟嘅，真嘅，呢啲太空船全部都係真嘅。 好鬼醜樣其實。 呢個係降落響火星嘅維京號太空船。咁你見到維京號太空船呢，佢都有個雷達啦，咁佢仲有啲腳呢，嗰啲腳呢係伸縮腳啦，然之後係有個 pad 咁樣啦。然之後呢同埋呢外面呢係掛曬啲儀器啊，連啲電線啊嗰啲嘢都外露曬嘅。咁你可以可想而知，如果睇返譬如 Millennium Falcon 呢，佢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喉管啊剩啊嗰種嘢喺外面㗎嘛。當然佢拍戲就純粹黐上去做道具嘅啫，咁但係佢係 mimic 返呢一種咁樣嘅可以喺太空度航行而又唔受呢個風阻影響嘅實際嘅關係。 係。下一張唔該。 呢個呢就係1970如果冇記錯，75年嘅 Skylab 啊，後來係跌咗落嚟地球嘅，後來係損毀咗嘅。咁但係嗰陣時咧，佢係美國太空總署射上去太空咧，係專門係要嚟研究太陽活動嘅。咁咧就你見到佢咧，其實係有好多太陽能板啦。咁而嗰啲太陽能板咧就，其實唔一定，佢而家一個十字形咁啦，但係其實唔一定係需要一個我哋叫做 symmetrical， 即係對稱咁擺嘅，佢其實係可以唔對稱嘅。啱啱我哋呢個畫面就遮咗 我哋個 picture。 嗱，你見到呢，其實佢係單邊伸咗一隻翼出嚟，嗰個太陽能板。咁其實你就咁睇呢張相呢係有啲唔對稱，但係佢有種唔對稱嘅 asymmetric beauty 喺度，有種唔對稱嘅美態喺度嘅。咁呢啲元素呢加加埋埋呢就會開始我哋可以睇 Star Wars 嘅設計啦。出場啦。呢隻其實係 Star Wars 咁多集裏面第一隻出場嘅第一隻太空船嚟嘅。就係嗰個一開場嗰啲字幕退完之後呢，就見到個星球，然之後嘭嘭聲咁有隻飛機咁樣 慢慢 係俾人追，咁俾人追殺，跟住就嗰隻 Star Destroyer 喺後面射佢，就係呢隻嘢，就係嗰陣時係 Princess Leia 嗰隻 公主嗰隻 diplomatic 嗰隻船啦，佢話自己係 diplomatic 嘅運輸船啦。咁你睇呢隻船呢，其實呢都仲睇得到有一啲係好我哋叫好落地嘅一啲元素，譬如你睇佢後面，下一張唔該，你睇佢後面呢， 下一張係 佢係有好多個噴射嘅嗰啲噴射筒嘅，有成11個噴射筒，即係呢你個感覺呢就覺得佢係好大馬力嘅一隻船啦。咁但係其實細心諗，你喺太空其實冇封咗，你唔需要咁多噴射筒 嘅。 即係其實呢個噴射筒純粹係要嚟滿足我哋對嗰個馬力同埋嗰個太空嗰個嗰種嗰 俾嗰個太空船嗰種馬力嘅一種感覺嚟嘅。咁、而其實亦都有一種誇張嘅手法啦，令到人覺得呢隻太空船係有好多嘅energy， 好多嘅科學嘅科技上嘅嘢係擺落去做呢隻嘢出嚟啦。 係，好，下一張。 但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嘅反而係佢想做出嚟個效果係一開場第一幕呢，係你見唔到個機頭，淨係見到個機尾嗰炸噴射筒嘭一聲咁離你而去嗰、那個嗰下嘅效果㗎啫。我諗佢係其實係 design 個尾多過 design 個頭。同樣地呢，你睇而家呢隻Millennium Falcon 啦 Millennium Falcon 個尾嗰個噴射呢，佢就唔係一個個傳統噴射筒，佢係一條線。咁嗰陣時1970幾年我記得我好細個細路仔嗰陣時睇就覺得嘩好靚。我覺得嗰個係點解可以會有一個噴射筒唔係一個筒一團火咁噴出嚟，係一條線咁扁嘅咁射出嚟嘅呢。咁其實呢種一條線扁嘅射出嚟呢種感覺呢，到今天啊，即係其實係幾年前啊，嗰啲 Audi 嗰啲車尾燈先至做得到嘅，咁多年嚟想做都做唔到，過咗成30年啦，係而家先至叫做啲， 因為有 LED 啊， 因為有 LED 啊嘛，未發明 LED 之前咧，啲車尾燈都仲係一粒粒一盞盞噶嘛。 係，好，下一張唔該。啊！ 呢、 這 個啦，就最經典嘅 TIE Fighter 啦。其實可以睇到嗰個裏面有啲影子咧，就係、是、嗰、那個Skylab 嗰啲太陽能板啦。那個 Skylab 嗰啲太陽能板咧，就做咗佢隔離嗰兩隻翼啦。 係。 咁同埋咧，你亦都睇到佢亦係好 engineering 嘅。 係。 即係個感覺俾我覺得係啲嘢好 symmetry 啦，同埋咧係。是好幾何一啲好 perfect 嘅幾何，咁譬如中間係一個圓形，側跟係六角形，係啲好 engineer 出嚟嘅設計嚟。 我睇 Star Wars 嘅時候呢，我就唔明點解呢 Darth Vader 嗰架呢係唔同啲。 咁佢係老細㗎嘛。 咁但係呢佢嗰隻呢嗰個翼係 曲㗎嘛。 咁我就喺度諗佢個 performance 係咪高啲嘅呢，定係。 我都有諗呢個問題㗎，我成日覺得呢隻係靚過嗰隻曲嗰隻㗎喎。 係，但係另一個諗法就係呢隻嘢好蠢啫，佢其實睇唔到左右㗎喎，揸緊嘅時候。佢遮曬㗎嘛。 咁其實講真我諗做設計呢都係迎合嗰陣時嗰、那個視覺同埋個形象嘅啫，就冇考慮到咁真實嘅。不過呢，你雖然話唔考慮咁真實嘅，你相比 Star Wars 前傳嗰啲呢，其實呢啲都已經係比較真實啲。 哦，係。 同埋比較近，我哋覺得係啲 military 啊，啲軍事嘅一啲設計嘅元素多啲喎。 係，一陣間可以講到 X-Wing 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再講多少少。好，下一張啊，唔該你。好啦，哇！呢只 亦都系另一個嘅 icon 啦，呢、這個咧就係、是、Empire 嗰只 Star Destroyer 啦。咁、其實你睇得到佢有一樣嘢我幾佩服佢，因為佢其實係 suppose 係好大隻嘅一隻船啊嘛。當一件嘢去到咁大嘅時候咧，其實就唔係好多表面上粒粒突突嘅 detail 俾你睇到㗎喇。所以佢係相對地平滑啦，同埋佢成隻嘢個 shape 呢係好簡潔嘅。就係一個鋭形，一個三角嘅鋭，一個 pyramidal 嘅一個 shape 咁嘅啫。咁但係你見到佢條罅嗰度呢隱約有少少光咁透出嚟呀，同埋有啲 details 呀，咁係其實呢個就係、是、成個俾你感覺到佢個 sense of scale。咁同頭先 TIE Fighter 係有啲唔同。下一張唔該。我哋睇埋最後呢一張呢，我哋就完呢個環節啦，亦都係呢個 Star Destroyer 啦，睇到嗰個 symmetry 嗰樣嘢啦。咁同埋佢係用嗰種好簡潔 overall 好簡潔嗰種輪廓呢，嚟到等你感覺佢嘅 scale 同其他嗰啲飛機嘅 scale 有好明顯分別。 好，我哋下一節返嚟再講。